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各位 MyRadio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18年第一集如喜好便哉，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Herman。 踏2018年，首先祝各位 MyRadio 的听众新年快乐。事不宜迟，我们讲一下我们今集的题目，是习近平诞辰纪念日应该列为香港公众假期。习近平在2013年就正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在任内对内就打击贪污，对外亦都积极同各国建立关系，塑造一个强人的形象。有共产党的信徒认为习近平是带领中国开拓一个新时代，带领中国真正走向国家繁荣富强，但亦都有些人认为他专制独裁，所谓的打击贪污只不过是他巩固权力的手段。其实习近平的妹夫邓家贵单单在香港都有过亿的资产。在香港，习近平的评价呢就似乎不是太好了。不过表面上习近平好像做了一件好事，就在去年将臭名远播的特首梁振英拉落马，令到他没办法寻求连任。但是他在最近那次党代表大会就提及过高度自治和全面管治，虽然就有些语焉不详了，但是都引起公众一定的恐慌。究竟习近平是什么人呢？他是神呢？是不是连他出生日期都要列为公众假期，等香港的广大市民去崇拜他呢？今集我们请来两位的主持，第一位是我们正方的杜夫，而反方就是 Alan。 咁其实杜夫过去都做过几集主持啦，我都好希望可以听下他的辩论是变成点嘅。 咁各位听众大家好啦，我叫杜夫，今日我就饰演呢个正方，就係呢个 villain 啦，就係一个奸角嚟嘅。咁呢我相信大家都好想大家睇到我去点样去砌低呢个大家觉得比较好嘅辩论员 Alan 啦。咁先讲一讲习近平啦，大家知唔知道佢几时生日先，就係6月15日啦。咁嗰日其实本身就唔係一个公众假期嚟嘅。咁我今日都主体呢唔係想讨论习近平呢个人，我係想讨论你想唔想要假期。你想唔想要假期先？做一个打工仔，系啦，我假设啦呢度嘅工作人员啦。如果好似今日播放日咁样，突然间俾一日假期你，但系唔系叫咩嘢假期，叫今日1月3日，系呢个孙耀威诞辰纪念日，你会唔会照放啊？当然会照放啦，无论系咩假期都好，你都会照攞嘅。即系好似当年曾荫权派钱都好，我哋都会照攞。咁所以习近平诞辰纪念日当然系应该成为呢个假期啦。咁至于习近平本身，佢而家喺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嘅贡献已经系去到集核心嘅地位啦。咁已经系超越咗之前嘅每一位领导人。咁当然你可以话，点解毛泽东唔可以做诞辰纪念日？邓小平唔可以做诞辰纪念日？甚至乎江泽民唔可以做诞辰纪念日咧？咁其实呢个都系辩论嘅一个迷思嚟嘅。即係你覺得 A 係應該做呢樣嘢啱嘅，唔代表 B、C、D 係唔應該嘅。咁所以呢 A 呢樣嘢，我今日淨係討論習近平本身呢個人應唔應該做呢個誕辰紀念日，我就覺得係應該要嘅。 好，咁啊，到我係反方嘅 Alan， 咁我就當然係個立場係反對習近平誕辰係一個香港嘅公眾假期嘅。第一樣嘢，假期呢就唔係單單純話有得放假咁簡單嘅。假期是對於賦予了一個意義，大部分的假期都是有紀念的性質，無論它是宗教的節日也好，文化性節日例如中秋節、端午節一類的節日也好，或者一些名人，譬如美國的例子，就是譬如第一任的總統華盛頓會有假期，或者馬丁路德金會有假期，全部都是一些紀念的性質來的。假期是賦予了紀念的意義，而這個意義必然是社會認為是好的。好了，套用翻而家呢個例子咧，如果香港嘅政府承認咗習近平嘅誕辰成為咗一個香港嘅公眾假期，代表嘅乜嘢咧？代表咗就係我哋香港整個社會嘅人屈服咗，承認而且接受習近平係一個我哋要紀念嘅偉大領袖。我哋係屈服於認為習近平佢嘅權威係無上嘅， 认为习近平是需要崇拜的，亦都认为习近平是值得纪念的伟人。那这个意义是不是正当呢？第二件事刚刚讲过了，习近平要成为一个假期，有哪个不想放假？学正方话斋，如果这样讲的话，单单纯只需要是放假的话，那学正方话斋，为什么不整一个孙耀威的诞辰作为这个假期呢？为什么譬如可能我当是刘慧卿这样啊，他生日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假期呢？为什么一定要是习近平这个人的生日是成为一个假期？就是因为我们是认为，假设成为习近平是一个假期的话，我们认为习近平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人，有纪念的意义。所以正方的论据其实是有些怎样讲比较牵强的，因为如果只是要放假，他说真的我求其找一个人生日又好，忌日又好，甚至可能余光中先生刚过身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假期的，文化意义都会深厚很多。最后尾啦，我再退一百万步、二百万步啊！啱啱讲过，要用习近平嘅生日为食假期嘅话，必然系代表习近平呢个身份系有纪念嘅意义，而且要系正面嘅。如果我假设我屈服啦，我当啊中国共产党系为咗中国有好大嘅成就，而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啦。咁点解如果习近平系值得有假期嘅话，点解唔立咗邓小平先呢？邓小平都有改革开放的政绩，这个是大部分的亲中派或亲共派都是承认一个伟大成就来的。那我们就再推下一步了，那为什么邓小平有，习近平有，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呢？这个是一个先后次序的，啱可能正方说 ABC 不啱，不代表 D 是错的，啱啊，但是有一个先后次序嘛，习近平的成就是不是真的伟大过邓小平和毛泽东呢？所以如果我们要为习近平立一个假期的话，是不是先需要帮前面那两位那么伟大的领袖邓小平和毛泽东先有一个假期，先再谈一下习近平呢？可以啊。 好啊，咁先多谢你退一万步啦，退一万步即系你同意呢个立场先啦，应该要做假期啦。 Of course not。 咁你头先退一万步嘛，咁就首先就系话而家习近平本身嘅贡献系咪大呢？我就觉得习近平对于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嚟讲，佢剿平晒一切嘅异议声音嚟讲咧，的确系好大嘅。咁咧，所以咧，佢而家甚至乎已经系去到一个可以喺十九大入边将习思想写入去呢个党章入边咧。这个本身已经是我最大的贡献，至少前任的领导人这个胡锦涛是做不到先。 如果这样讲，毛仔和邓小平都是核心来的，所以你要解释了，不是 ABCD 不啱就代表 D 是错，不是这个逻辑问题，是因为 所以没有人说不可以将毛仔和这个江仔放进去，或者邓仔放进去，但是个问题是你现在习仔做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先将习仔放进去先呢？ 但他的成就 好了，跟着之后我再想跟你讲，就是其实我是同意你讲说香港人屈服这件事。那因为当年我们其实香港都曾经是一个殖民地来的，当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在6月第二和第三个星期六呢，甚至乎之后的星期一呢，是会有这个英女王诞辰，和英女王诞辰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呢这两日都是一个公众假期来的。那所以呢，就算当年呢英女王诞辰的时候，有没有问过香港人是不是同意呢，是不是屈服呢？乃至到去到台湾了，我们举现在最近的一个民主国家了，台湾了。他在以前都会有这个11月12日有国父的诞辰纪念日，甚至乎以前是有10月31日的长公诞辰纪念日，甚至4月5日是有这个长公，世世都有诞辰，世世都有纪念日的。那所以当然现在因为转行政这个转行政义这个民进党执政的话，所以废除了这几日的假期啦。那但是当时又有没有问过台湾人的意见呢？是没有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定一个假期未必是需要问晒全部香港人的一个意愿咯。咁但是香港人本身，你问佢想唔想要放假，唔需要问个理由，一定想放假。 第一样嘢就系你嗰讲得好啱嘅，英国殖民政权冇问过人民嘅意见就有英女王嘅假期。台湾所谓嘅国民党殖民政权、外来政权冇问过香港人的意见，佢哋冇问过系咪代表啱咧？好明显系错噶嘛。学你话斋啦，连转型正义喺零七年啊，陈水扁啊嗰时所谓嘅要证明翻，所以就取消咗蒋介石嘅假期。一个现代化嘅民主社会行咗第一步啦，应该系一个好嘅例子俾香港人知道啊，系嘅，原来立一个假期唔单单系放假咁简单，唔单单系有一个日子俾你我唔捻使做嘢啦， 唔系咁简单噶嘛，系有意义、有意涵喺后面噶嘛。当呢两个所谓嘅殖民政府，我唔理佢系英国又好，台湾都，佢都系外来殖民政府，佢哋需要用呢一啲咁样嘅统战嘅手段，唔问香港人嘅意见，或者唔问人民意见啦，唔系香港人啊，因为有台湾人啊，就可以立一个假期嘅话，人哋咁样做。是不是啱呢？即係可能我哋 咁，我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咪行緊喺香港做緊一個統戰嘅手段呢？ 係啊，咁但係唔代表 咁，所以、 no! 就算唔係啱都好，佢而家係行緊一個統戰手段，所以對於一個政權嚟講，佢係應該將習近平呢個誕辰紀念日擺入去呢個假期。 喺政權嘅角度嚟講係應該嘅，政權嘅角度嚟講，但我哋而家係講緊。应唔应该？ 咁而家呢个辩题系冇话政权定系人民啊嘛？ 我比如咁样讲嘅话，咁不如我哋 take side 就系你系政权方，我系人民方。咁大家睇下，代表政权方嘅会公道啲啊，定系代表人民方会公道啲咯？代表政权方，我承认噶，应该立，要统战，啱啊！唔问人民嘅意见，中意做咩做咩，唔紧要嘅。咁我企喺人民嗰一方啦。咁睇下，即系镜头面嘅观众觉得。边一个方面？ 就是、剛才我问人民嗰方就系话，佢、因为政权一方我已经解释咗系一定需要啦。喺人民嗰一方唔需要问系边个嘅假期，只系需要问你需唔需要假期？ 点解唔需要问？ 当年曾荫权派钱咁样，你需唔需要攞钱？有人可能反对派钱噶，有人可能将嗰笔6000蚊系捐咗出去噶，但系最尾都系冇人会好大面额咁去，好大面积咁去反对，因为有钱你就可以袋喺袋，有钱你就可以自己用，有假期你可以选择点样去用。经济学上 constraint maximizer 就系将我哋嘅局限最大化，你有一日假期，你就可以选择点样去用。 唔系最大嗰个问题就系、 是，你系讲紧道德嘅问题啊嘛？ 咁你讲紧道德嘅问题啦。 咁但系讲紧实际嘅实行方面，你问香港人，香港人系现实噶嘛？需唔需要一日假期？香港人一定需要假期。 咁咪需要假期 休息系唔够嘅时候？ 就系讲紧因为假期咧系有纪念嘅意义。不如咧我点样？ 咁呢个咪上升咗道德嘅层次 ？No， 道德反道德 唔一定系 moral 嘅问题嘅。我解释下，譬如一啲好基本嘅社会学嘅基本道理原则咁样啦。嗱，第一样嘢。大众的观感或者大众所谓的道德啊价值观是怎样来的呢？不只是你阿妈教，不只是你学校教，是整个社会共构出来的。即是譬如说一些哪个啱啊，哪些是错啊，哪些是权威啊，哪些人值得纪念啊，哪些东西值得有一个假期呢？是好像一个海洋咁样。不是有个神跟你讲话这些是啱，这些是错。我们人呢不是这样理解的。是要整个海洋有不同的鱼，有三文鱼啊，有桂鱼啊，还有什么鱼啊，墨鱼啊，八爪鱼啊。咁多條魚游嚟游去，佢哋形成一個故事，一個 narrative， 先形成咗我哋共構出一個社會嘅共有嘅文化同埋價值觀。正正係有一個假期之後，立一個假期就係一個表態，創造一個意義出嚟。假期必然有文化意義，而且佢文化威力好強。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聖誕節通常都係12月25號，我爭啲老亂咗24號、25號咁樣。但係聖誕節原來實際上，找不到證據是真正的耶穌基督的誕辰來的、理論上12月25日應該是一個希臘還是羅馬的神子，我忘記了什麼名字，理論上是他的節日來的。但是因為假期文化威力這麼大，而令到我們會大部分人覺得一說起聖誕節就當然是紀念耶穌生日的啦，不是的嗎？但原來事實上是不是的。這個例子就證明了一個假期是有几大文化威力，可以说非成事。我哋如果话，我冇话系有咩立场啊，或者系反对耶稣基督，我只系话令到一个喺历史上或者系圣经揾唔到证据证明系确实耶稣基督嘅节日嘅生日咧，变成我哋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系耶稣嘅生日嚟嘅。如果我哋立习近平嘅诞辰成为一个假期嘅话，就系咁简单。我讲咗啦，一开始我哋屈服啦。如果过咗可能10年、20年，我当香港可能仲有一国两制之后，通常都冇噶，我谂下。但系如果仲有嘅话，可能香港人就会唔记得咗，哦，习近平其实唔系一个伟大嘅领袖嚟噶。当年我哋立嘅时候就谂住有假放就 OK 啦。我做嘢咁辛苦，多一假唔好咩？好似我哋而家过完1月之后，要去到2月20几先有假，10几啊 ，fuck， 系嘛？但系过咗10几年之后，冇人会记得呢个意义噶啦。后来嘅人会记得系乜嘢呢？就是记得点解习近平有假放啊？因为习近平伟大咯，因为习近平系一个伟大嘅领袖咯，佢带领咗可能中华民族啊，或者香港人行出呢一个困局啊，或者经济发展，叭叭叭咁样。你觉得呢件事系一个好嘅结果咩？ 立咗 去到當時的時候，如果香港轉換了政權或者香港變了民主化的時候，自然會專行政義，自然會好像台灣那樣取消這幾天的假期的啦。 所以就是將一個， 那現在為什麼不可以當下，而一個辯題就是當下為什麼不可以將這天變成一個公眾假期， 就是因為習近平不 deserve 有一個假期。你可以說我不，這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我想有假期，學你所說每個打工仔都想有假期嘅 ，no problem 嘅。咁點解學你話齋唔可以係孫耀威嘅假期，唔可以係卿姐嘅假期咧？ 因為呢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席啊嘛。咁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家係一個宗主國啊嘛，香港特別行政區下嘅。 咁點解唔立一個鄧小平同毛澤東？真係好似 佢係現任啊嘛。 你叮佢先， 我都話 係嘛。係唔好意思啊。咁睇到呢個辯題都幾有創意啊。咁雙方嘅辯員咧都有佢自己嘅比較獨特創新嘅睇法啦，不過咧，我哋第一節就完咗啦，咁休息一陣，各位觀眾，我哋翻嚟第二節，元氣好辯再，多謝。